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An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新年快乐啊，乌嘉伦！ 仲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讲晒都系2019年嘅第一次同你做节目啦，即系我其实咧喺过去啲几日咧都喺度谂住，搵一日放工得闲嘅话咧，就去即系油麻地啊，去一啲玩具商场行一转，就系买我2019年嘅第一入啦，即系入下啲咩玩具啦，仲未有机会。不过咧。我见你就唔使去玩具商场，你都好似有斩获喎。 系咁啊，嗱，因为咧，即系2019年啦，咁啊新一年开始嘅时候咧，咁就即系都买啲嘢氹下自己开心啦。嗱，其实讲真，呢一盒玩具咧就系、是、即系上年年底啊， 系 即系圣诞前少少嘅时间买嘅，咁、只不过系而家先至收到啫，即系讲紧系今日先收到嘅。咁呢一盒咧就系一盒模型嚟嘅，大家都知道咧，我自己有砌开模型，但系我又冇乜时间砌模型，所以咧近年我砌模型咧就越砌越少，同埋咧有时候真系叫做扫组啊，斋拍就算咧。 你但系你本身又即系要求完美噶嘛？ 系啊，我有洁癖嘅，即系我有强迫症嘅，我又唔中意咧好多瑕疵嘅。但系嗱，大家如果有砌模型就知道啦，因为模型毕竟就系你要剪嗰件件落嚟咧， 系 咁点都会有嗰啲所谓水口位啊。咁嗱，我其他唔讲啦，净系讲处理水口，因为系扫。做嘅缘故咧，你一磨佢嘅话咧，就会好易花。 少少花，以前用向指甲钳嗰个锉嚟去磨咯。 哇， 即系最廉价嗰阵啦，最 咁你就要真系好小心磨啦，因为咧通常你如果要磨到好滑嘅话咧，你就要系用一啲超级幼嘅砂纸啊。 系， 其实我好耐之前曾经好成功试过系即系磨到件扫组嘅件咧，系基本上你即系就算冇上色啊， 完美啊， 都睇唔到个水口位啦，又唔敢讲话完美。因为点都一定会有少少噶啦，咁但系咧，你真系磨到咧，几乎系你要控到好埋、好仔细睇，你先至揾到嗰啲所谓嘅水口位嘅。咁嗰阵时候，我系磨到嗰个砂纸咧，系上到几乎系2000咁滞，有啲再夸张啲，可以再高少少嘅。咁如果你嗰件件咧本身系谂住系光面嘅话咧，咁你又可以即系揾啲蜡水咧，再打一打佢，咁就令到佢有啲反光咧，就可以即系遮到嗰个嘅水口位。咁当然，如果你本身唔使令面嘅话，你揾啲消光喷下咧，咁都其实已经够噶啦。咁但系嗱，头先我讲过啦，因为你知打磨一件嘅模型咧。系即系逐步逐步嚟嘅，一开头可能由400砂纸啊、800啊，慢慢磨上去嘅。即系你当然唔可以磨得太出力啊，一出力嘅话咧 就花啦， 就会唔单止花，有时候咧甚至会破坏咗件件添嘅。 系 咁，所以咧就算系扫组，我都发现系太嘥时间啦。咁所以咧，我就即系一路以嚟都觉得，唉，算啦，我冇时间，亦都未知有个心机咧系砌个模型。通常我都系开咗之后就摆喺度，跟住就不了了之。我屋企仲有好几盒模型都系咁样样，即系砌咗一半之后，我骨解完咗。个下半身砌咗，但系个上半身同埋个头尾搞掂咁样样嘅。咁直到最近咧，咁咦有一件嘅模型咧，就即系引起我嘅兴趣。咁咧就系一只嘅 SD Gundam。咁大家如果有玩过 SD Gundam， 就知道讲咩啦。阿聪细个都砌唔少啦，应该 啲 BB 战士咯。 系啦，咁即系一啲比较 Q 版嘅高达啦吓。咁而最近咧就即系 B 社咧就出咗呢一个新嘅系列啦。咁就系佢呢个 SD Gundam 咧都有骨架嘅可以。咁其实佢就叫做 SDCS Gundam， 大家如果上网抄嘅话都好易抄到啊。咁呢一个嘅模型呢本身就一开始出嘅时候呢佢可以系唔跟骨架嘅。咁个骨架呢你零零舍舍呢系要另外可以一盒买返嚟嘅。我初初我都觉得好奇怪。因为我有时候行嗰啲玩具铺头呢我 见到骨架。 係啦，我又諗 咁得意嘅，點解00444有個骨架嘅咧？因為嗰陣時我都仲未研究呢個系列，咁啊，但後屘即係深入就了解一下之後咧，就哦原來係即係專係 for 呢一種嘅 SD Gundam 嘅。咁因為咧 SD Gundam 咧，其實佢就有兩個模式啦。咁啊，原本就係一個即係 SD 模式啦，就係 Q 版，我哋頭先講嗰個。 就冇咁收长㗎啦啲手脚。 係啦，手脚冇咁收长啦，同埋即係大家通常玩 SD Gundam 呢又玩过，就係佢有眼珠啊。 係。 咁呢一个就係其中一个模式啦。咁佢可以将佢转做呢个 CS Mode 嘅。CS Mode 嘅话呢就係你帮佢换个骨架。头先我讲嗰个 SD Gundam 呢都有骨架嘅。 係，但係就啲关节位基本上冇乜咁可动啦，好矮㗎啦。 係啦，咁都有骨架係啦。咁但你可以换个即係收长啲嘅骨架俾佢。咁当你换咗个 CS 骨架俾佢嘅时候呢，咁佢嗰个嘅可动性咧就会大大提升。 但系换骨架嘅过程会唔会好危险咧？ 唔会，因为佢系 掹断嗰啲啪啪位 都唔会嘅，因为其实佢做到咧，基本上就有少少似系你如果玩圣衣神话啲咁样圣斗士咧， 系 就系纯粹帮佢将啲即系好似着衫咁样样啊，将嗰啲嘅件咧就慢慢拍翻上去。照计就唔会话喺拆嘅过程入边咧好易折断嘅，当然你要好小心啦吓。 系啊， 咁任何胶嘅玩具，你如果好大力乱扭嘅话，就算嗰只吓即系系一啲現成啊，即係買翻嚟嗰啲好貴幾嚿水嗰啲，啲關節都可以好脆弱，都可以扭斷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其實喺換件嘅過程入邊咧，應該就唔會太複雜嘅。咁嗱，但係頭先我講過啦，咁我而家係砌模型咧，係冇乜心機啊，冇乜即係嗰啲時間精神噶嘛。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喺度物色緊嘅時候咧，我又諗啦啊，究竟會唔會可以即係上網買啊？尤其是揾國內嗰啲咧 代勞啦， 因為我發現咧，其實原來國內真係有好多，即係佢都知可能大家咧冇時間砌，但係又想有件模型玩具，即係攞上手玩。 係 咁咧，佢哋基本上咧有好多就係佢賣個玩具嘅時候咧，佢已經順便話做埋代砌嘅工作。 哇，其實咧呢一個好有競爭啊，對比香港啊，因為之前咧我哋都即係上個星期啦，我又同阿峰都有傾過下呢一類，即係揾人代勞去砌模型咧。其實香港收費咧，即係我當然冇睇曬成個香港嘅收費啦，但係我 mostly 見到都幾貴下嘅。 貴㗎，但你都要四位数字噶，通常都 因为头先同你开节目前都讲过，你都话其实嗰个费用其实即系今次啊，佢帮你代劳砌其实系好平。 因为我想话咧，其实代砌有几个嘅即系唔同 的类型啦， 类型嘅，即系因为佢都会视乎翻你嘅需要。因为你头先讲嘅香港嗰种嘅代砌咧，就包括埋一啲好专业嘅常识， 系 即系例如话佢会帮你即系砌件啊、剪件啊、打磨啊、上灰啊、喷色啊、渗线啊、黐贴纸啊咁样诸如此类。即系呢啲好基本啦，咁再深入啲嘅就可能要做埋阴影啊、旧化各方面嘅，因应翻你嘅要求去即系 tailor make 一件模型俾你嘅。 系 咁而佢每一个程序咧都系手工，所以点解香港佢哋做嘅模型系咁贵咧？咁而当然啦，人工亦都系其中原因啦，即系香港嘅人工啊，即系啊都比较贵一啲啦。 系 咁所以就变咗个价格就会贵，即系相对之下较为贵一啲。咁嗱，但系你如果你话哇，我净系揾你假设净系帮我剪件，做一啲好基本嘅打磨，咁人哋又未必会同你做啊，即系因为哇，我净系嗰个时间都唔知点样同你计嗰嚿钱，所以佢哋即系一般系话，如果你唔系话要砌一件完成品嘅话咧，佢未必会接你呢个 job。咁但系啊，国内就真系唔同啦，国内咧你真系可以同佢倾啊，即系好似例如话。你首先要系一个上色嘅成品啦，定系一个素组先？素组你仲可以分究竟你想唔想佢帮你砌埋啊？咁你想去即係帮你砌完之后使唔使黐贴纸啊？黐嘅系咩贴纸啊？使唔使渗线？其实每一环呢你都可以同佢傾嘅，佢都可以咧，甚至乎會同你講就話哦，如果你要做呢一個嘅話，咁我加多你嘅錢，好 flexible 噶， 亦都好專業啊。 係咁而即係佢哋做個過程，因為我諗佢哋即係每日可能處理好多咧，咁你又見佢哋處理咧係相當之快，同埋咧嗱，頭先我都打開咗同阿聰有望過喺入邊嗰啲件啦。 係 咁我其實呢個唔係我第一次做，因為之前咧有一啲嘅 RG Gundam 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玩過知啊 ，RG Gundam。即系咩咧？其实系一只1:144比例嘅高达嚟嘅。咁但系以往大家通常呢个比例咧就系玩 HG 噶嘛。 系啊。 咁啊 ，HG 咧就冇骨架嘅，就咁斋拍嘅啫。咁但系出咗 RG 之后咧，咁就有骨架。咁再加上佢入边嗰啲件嘅分析嘅仔细度咧，其实都系比较 details 噶啦，系啦。咁所以咧，你如果真系每一件件要去砌嘅话，要去处理嘅话咧，系超级嘥时间嘅。我系。 真係完成過好幾隻之後，我覺得哇，真係唔得啊，眼都盲啊，砌到係。即係如果你去阿聰喺我個位都見到有幾隻嗰啲 LG Gundam 咧， 長住喺呢個位，守護住你個座位。 冇錯，即係哇，真係嗰陣時候砌到咧，係真係眼都盲咁滯。咁但係後屘，不如試下揾一啲所謂啊國內代工。其實一方面咧，唔係純粹我自己懶啊，我都真係想驗證一下究竟話佢收係收多你講緊幾多錢咧？幾十蚊啫喎， 係 幾十蚊港幣喎。 即系食一餐，仲平过食一餐饭。 嗱、啊，即系好似例如话，而家我现成买一盒假设 SDCS Gundam 呢、這个，我而家新买翻嚟呢盒 啦。 你讲紧嘅可能系即系80蚊、100蚊吓，即系8头咁样一盒嘅玩具。 系， 咁佢系收多你咧30-40蚊嘅价钱，佢帮你系 渗咗线， 渗咗线， 水口位冇咗， 处理好嗰啲嘅即系分件。 系， 咁我其实系我要求就系你唔好帮我做，同埋唔好帮我黐贴纸，我睇下我会唔会点样改嘅嗰嚿嘢。 你仲谂住改噶？原来。 我有諗過嘅，我睇下點樣樣，或者就算唔係嘅，我睇下究竟點樣樣去搞佢啦。即係總之，我想件事係你唔好拍埋先，你俾我睇下咩狀況先。 因為自己拍， 因為到時候如果你有啲位處理得唔好嘅話，我都可以諗下我點樣樣去處理翻啊嘛。咁所以通常我嘅慣常就係咁樣樣嘅。咁但係淨係講話佢處理嗰件件啊，同埋佢做一啲基本嘅滲線啊，甚至乎如果佢要佢即係黐埋貼紙同埋組埋嘅話，講緊嘅都係幾十蚊啫，貴幾十蚊啫。咁我覺得喂呢一嚿人工，你喺香港是冇可能揾到嘅，咁當然有啲即係砌模型嘅朋友就會覺得啦，喂，咁啊砌模型梗係即係最享受嘅就係砌嘢過程啊嘛，係咪咯？咁有乜理由你揾人代工去做啊？我鄙視你咁樣樣，咁係嘅，即係我明白 係鄙視你嘅， 你係可以鄙視我， 但其實我係好明白你，因為有時真係時間冇時間啊嘛。 唔係咁嗱，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各取所需啦。有時候有啲人真係享受，即係我真係齋拍嘅過程啊。咁即係呢一個係一個純粹嘅分享啦，同埋我真係想同大家。讲嘅就系话睇翻嗰啲嘅手工咧，其实你会觉得系物超所值啊！咁啊，所以即系一个小小嘅开箱分享啦，或者我转头都会将一啲即系制成品嘅相啊，即系当我完成咗呢一个模型嘅时候咧，可能我放上我自己嘅 Facebook 嗰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 胡家麟、江建聪、乐活玩家。 啊，咁今晚咧，即系都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啊讲下砌模型。咁我谂，即系细个嘅时候，我哋最即系先接触嘅其中一类模型，都系高达模型啦。 系啦，或者系比较 cute 啲嘅，就譬如 BB 战士啦，一啲 SD 高达啦。 冇错，即系因为嗱，首先 BB 战士咧，就其实佢嗰、那个嘅价格好平。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玩，点解即系最容易买嘅一款模型咧，都系因为即系嗰时候卖系讲紧30-40蚊一盒嘅啫嘛。 差唔多啊。 咁作为一盒玩具嚟讲，其实系相当之划算，同埋即系又有牌你玩啊，系咪？咁所以即系我谂，即系细个嘅时候最常砌嘅就一款啦。因为你话之后即系再砌大盒啲嗰啲，嗱，首先个价格已经系贵一橛先啦。 你讲紧大盒啲系1:144定系唔系啦？1:100嗰啲， 1:100嗰啲啦 ，MG 嗰啲啦。因为嗰啲即系讲紧嘅系首先 都要百中啲蚊啊，嗰阵 要啦。即系平极都百几蚊噶啦，就算系普通一盒嘅。HG 都可能即系1:144嗰啲啊，都可能要即系100啦，挨近咁样样啊，平极啊，我讲嘅系，咁所以即系首先个价格系揸一橛，再加上就系、是、即系组装嘅过程咧，亦都相对之下系复杂过 SD Gundam 嘅， 系啦 ，MG 都会再复杂啲咧，因为佢真系啲位 detail 啲，同埋嗰阵细个咧，你会唔会都有个啲小愿望就系、是？1:100都唔够玩，好想储一架1:60，但系一嚟又要睇土地问题啦，系咪1:60又真系贵好多，要3-4嚿水啊， 争好远，因为其实你睇嗰啲分件都争好远，即系有啲咧就系你讲紧系 perfect grade 嗰啲啊，嗰啲就真系好复杂嘅， 但系仲要见到埋驾驶舱几开心， 又要即系驳线啊，又要搞骨架，咁我就冇谂过咁贪心要砌咁大架嘅，因为我自知我系如果真系要砌咁大架嘅话咧，我可能砌完个头啊，或者砌完个身嘅话咧。我就要唞翻，即系3-7年先至可以完成埋其他噶， 或者砌唔完成啊嘛，好似自护号咁啊嘛， 系啊， 冇对脚咁 啊，系啊，所以即系我通常我就唔会咁贪心嘅，咁但系即系砌 SD Gundam 系的确系对我嚟讲有即系好多嘅乐趣，但系都系即系有爱有恨嘅感觉，因为其实咧 SD Gundam 砌系唔难砌嘅， 系， 但系你如果要砌到佢好似官图 display 咁样样咧， 哇，算啦， 就大件事啦，嗱，我哋讲紧嘅系以前嘅 SD Gundam 同而家 SD Gundam。都好唔同啦，而家我讲紧新 嗰款咧，即系 SDCS 咧，基本上你用翻佢原有俾你嘅嘢，即系简单嚟讲，你斋扫帚用佢嘅件，用佢嘅贴纸 咁去， 咁样砌出嚟嘅话，你只要做翻一啲基本嘅渗线咧，系、见得下人嘅， 系 即系已经望落去都唔错，因为佢啲分析啊，啲分件做得已经系即系相对于 SD Gundam 嚟讲嘅话系仔细噶。 不过我谂而家嘅即系出嘅 SD Gundam 应该都系靓嘅分析，我哋以前 都唔系噶，有啲嗱有啲都唔靓，但我讲紧系特别 SDCS 啫，因为之前其实有一啲例如话咩三国传啊、又或者系之后出过嘅另外一只又系咧又玩翻 RX 七十八嗰堆咧，其实你睇翻佢咧嗰啲分析做得系好差，同埋有好多偷交位嘅。 系，不过我记得后期嘅即系三国传又或者系譬如你讲呢个 SDCS 咧，即系其实佢哋嗰个骨架咧拉长咗咧，即系本身我哋玩开嘅 BB 战士以前系好细，我讲紧嘅系矮同肥噶嘛，同埋个重点系佢以前系冇大腿小腿噶，系得只脚板噶。 佢只脚系直接咧一个 joint 就连落去个身嗰度嘅。 系啊，得意好多啦。 而家佢就加多咗一个即系腿位，就 是、 连接住。咁呢一个可能系比例嘅问题啦，可能呢、 拉长咗啦。 即系呼应翻，可能系即系近年咧，你睇翻即系你知Gundam呢一种嘅商品，除咗系玩具之外，喺游戏都系好吃香噶嘛。咁可能即系经过多方面嘅调整啊、设计啊，咁所以即系嗰个造型上面都系有唔同嘅。但系即系我又认同阿聪讲嘅，即系以前玩嘅即系 SD 或者 BB Gundam 咧，就真系 Q 同埋可爱好多嘅。 系啊， 而家咧就即系碎气咗咯，可以话系。即系你话相比之下系咪唔可爱都唔系，但系就冇以前真系咁 Q 嘅。但系即系讲翻嗰阵时候砌 SD Gundam 一行眼泪嘅地方就系咧，因为。你實在發現咧，佢入邊有好多嘢根本就冇做到分析啦，跟住同埋你要去 你話偷交啦，同埋又。 嗰陣時候我都覺得唔單單係偷膠嘅問題，係嗰嚿嘢咧係原色上，即係有少少似係扭蛋玩具咁樣啊。你知扭蛋你抽出嚟嘅時候就係一隻色一嚿嘢噶啦嘛。係 啦，正色啦，基本上。 咁嗰陣時候我攞翻嚟，佢就俾幾張即係貼紙。嗰陣時候有啲貼紙咧仲可以好參差嘅，雖然即係我都知道你知道日本公司啊玩具公司做出嚟嘅 QC 已經係唔差噶啦。咁但係有時候咧，你真係貼落去嗰啲嘅位咧對落咧有啲係唔啱就唔啱，又容易起邊。咁所以咧即係砌上手嘅時候咧。首先砌完个满意度有一个好大嘅失落感先啦，因为即系同你官图睇到嘅话，大家永远都知道，哇，好大嘅落差。咁但系咧，你见而家即系嗰啲玩具盒咧，都会 display 噶啦，佢 display 两组图嘅，喺一边咧就会 display 一个官方完成图啦，即系做晒颜色上晒线啊咁样样嘅。咁而另外一边咧就一个数组图嚟嘅， 系 大家如果买嘅时候系啦，大家买嘅时候就要睇嗰个数组图，睇咗嗰个数组图之后咧就知道啊，究竟你砌。砌成个玩具，用佢原有嘅嘢砌出嚟咩样嘅？咁啊，呢一个嘅砌高达乐趣咧，讲到呢一度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一点新闻之后，我哋又继续落活玩家啦。咁啊，即系呢个时间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即系漫画啦。咁今日讲嘅呢一部漫画，我觉得个题材系相当之有趣， 好有趣。嗱，首先讲下个漫画名先，叫做《我家才没有电视》咧。咁究竟呢一个名字代表住啲咩咧？ 系 其实如果要好简单言简意赅讲呢一个漫画嘅题目，就系追数。 追溯好錯， 追溯就係有啲都唔係有啲啦，其實有啲擺明區碼去講 NHK 嘅，即係 NHK 就係日本一個嘅放送頻道，一個係播電視嘅頻道啦。咁佢就取咗個諧音就叫 MHK。咁個主角咧叫長洲啊，長洲理人。咁佢就係一個 MHK 嘅收費員嘅傳奇人物。 嗱，不如我哋先講下啦，即係日本 NHK 係一個乜嘢嘢嘅電視台先啦。即係某程度嚟講咧，就似係香港嘅無線啦嚇， 即係免費嘅免費頻道啦。 咁但係咧喺日本咧就原來佢哋咧雖然話就話免費，即係全個日本都睇到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咩咧？理論上咧即係國民要履行翻一啲嘅責任， 係 佢哋係要俾錢嘅。 係因為其實日本有個叫放送法啊，咁佢放送法嘅第64條嘅明文規定咗啦，就係話只要家中咧係有設置可以接收到 NHK 信號嘅接收機，即係講緊就係電視啦。係有電視嘅話咧，就必須同NHK 就簽訂一個收視嘅契約啊，咁即係其實 就是话唔理你有冇睇佢嘅节目，总之咧屋企有摆电视就要去收费。 冇错，因为其实某程度都似香港咁样嘅，只不过我哋平时就唔使俾呢个费用啫嘛。即系你有部电视喺屋企嘅话，你博条天线落埲墙嘅话，咁你睇到噶嘛。哪怕你真系开唔开电视睇唔睇个 channel 都好，你接收到嘅。咁而喺日本就系话，而家你系因为你系即系要履行翻你嘅国民责任，总之咧就要俾钱。咁嗱，但系有趣嘅现象系咩咧？喺日本咧。好多人俾嘅， 系其实佢哋系即系佢哋系揾法律啦，即系个法律啦就系话，咁即系我唔开门嘅话，你冇问我嘅话，咁即系我就冇签合约，冇签合约就可以唔收钱啦咁样。但相反啦，如果佢系同你倾过偈，而你签咗合约嘅话，到时你唔俾钱，你就犯法啊嘛。即系佢就系走呢条法律啦，就系、是、我点样都唔会你唔会开门，因为其实即系日本都出名导演啦，北野武啦，佢都曾经系有讲过咧，即系话 NHK 有佢哋自己即系去解释呢一条法例嘅自由啦，不过唔通我哋就冇唔睇 NHK 嘅自由咩？即系其实佢即系就系想讲翻话，即系甚至乎系蛙虎啊！究竟呢一个世界有冇系卖一啲收唔到 NHK 频道嘅电视机？你见到佢嘅愤怨喺度。 冇错啦，所以其实即系呢一部漫画咧，最有趣嘅就系佢开始就系探讨啦。即系原来 日本人嘅心声啦， 系啊呢一个咁样样嘅现象。咁咧就讲咧喺呢一部漫画入边咧，佢最有趣嘅一开始嘅时候咧，我以为佢嗰个嘅即系故事嘅主人翁系一个嘅即系学生哥啊。 系。 佢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就系从一个学生哥。角度咧就系讲佢大学生嚟嘅，就中日咧就匿埋屋企打机啊咁样样。咁忽然之间一日咧个门口叮当叮当咁样样，咁有个人咧就走过嚟话要收数。原来嗰个先至系故事嘅主角， 佢有啲似达哥啊。其实我第一个睇 系啦， 长长头发， 着住西装斯文，但系即系有时候啲举动啊，啲言谈又好奇奇咧，系啦。咁之后咧佢就即系净系第一个 chapter 咧已经令到你对呢个古仔感到相当之感兴趣，因为咧即系嗰个嘅。即系学生哥，头先我提过啦。咁即系听到门钟响，咁就应机啦。咁点知咧就冷不防，原来佢就话佢系 MHK 嘅人嚟嘅， 收费员嚟嘅， 咁就而家咧嚟同你征收翻呢一个电视费咁。咁话喺当堂咧一个学生哥咧就话吓点算好咧？我唔觉意应咗门咯。咁后屘咧就喺度谂啦。如果而家话俾佢知即係话做嘢忙啊迟啲先嚟嘅话，首先即係打发到佢又好牵强啦。 但佢会再嚟啦。 就算打发到佢都佢都会再嚟㗎喎，咁点算好呢？咁於是乎佢就讲出一句啦，我屋企冇电视嘅。嗱咁头先就我哋讲开啦，喂如果你屋企真係冇电视嘅话，即係我放送唔到个频道俾你㗎嘛。 係啦，冇得睇啦。 咁你就冇一个嘅理由去收取我嘅费用啦。咁所以点解嗰个漫画个名呢就咁样嚟啦。因为原来呢有部分嘅即係人呢就係用呢个理由，就我屋企冇电视㗎，又或者我屋企係即係做一啲嘢令到佢接收唔到呢一个频道。咁跟住从而呢就係话咁你都冇我扶啦，我收唔到频道，你有咩嘅理由去收取我呢一个嘅即係费用呢？咁跟住呢个古仔呢即係开始进入一个疯狂嘅状态，咩呢？就係话好啦，因为即係嗰个大学生呢佢都话我屋企冇电视嘅。咁呢而嗰、那个嘅即係收费员呢佢就要同呢一个人呢就大斗法啦。 係总之要去证明到你屋企係有电视机 嘅。係啦，佢最有趣嘅地方就咩呢？佢就係呢用一个所谓你即係最有理由嘅一个嘅即係证凭证啊。佢要去即激破你呢个凭证呢，就係、是、从而同你收钱。 係 即係你如果同我讲就係话冇啊我冇钱㗎。即係如果我证明到你有钱嘅话，你就会交嗰个费用啦，係咪咁而有啲人就我冇电视，即係证明到你屋企有电视嘅话，你就会交费 用啦。 咁佢就係沿用呢一条桥去玩嘅。咁而当中即係就会好佩服呢一个首先嘅从业员啦。咁佢就用一啲即係大家諗唔到意想不到嘅方法去收钱啦。 係 咁其次嘅就咩呢？其次就係、是、即係对于即系呢一部漫画，佢入面亦都系细细道出，就系、是、作为即系所谓呢一个从业员啊，即系 嘅辛酸啊， 辛酸又好啊，又或者佢对于即系呢一个即系社会现象一啲嘅睇法，甚至乎佢对于佢职业嘅一啲嘅抱负咯， 系。不过佢真系无所不用其极啦，你都讲，但系嗰、那个好睇之处就系佢唔系用暴力咯，即系譬如你话哦咁追数啊，咁即系追唔到就唯有施展暴力，佢唔系嘅。 咩林红友啊？ 啊嗰啲啦， 恐嚇啊、勒索啊，即係點都有。佢又唔係呢一樣嘢， 因為佢譬如又話會即係專登匿喺人哋屋企個嗰坑渠度啊，就睇下伏下你啊，睇下你會唔會出嚟啊，就可以偷窺到啊。又或者即係後期你會見到佢用嘅方法啊，譬如佢真係控制一個航拍機啊，就即係喺你個窗口嗰度望下你究竟啊有冇即係電視機啊，或者直情喺你屋企門口即係透露喺度即係敲魚啊，即係就有個錯覺以為死啦，係咪火燭啊？因為即係就係諗到你一火燭嘅時候，通常你會即係會攞啲咩重要嘢出嚟啊？咁就慢慢去及下究竟你係咪會攞啲即係線索俾我睇咧？咁啊， 呢一個其實有少少似係咩咧？有少少令我諗翻起即係有一部又係鬥智嘅漫畫作品咧，就係、是、個 Lie Game 欺詐遊戲。 欺詐遊戲。 咁其實嗰一部作品咧，其中有一個場口又係嘅，就係、是、佢就係話我點樣去騙取你嘅金錢啊嘛。咁、佢一開始就係講話啊，有兩個參賽者，咁就係咧各自咧就唔知可能有100亿嘅現款喺自己屋企啦。咁你就務求點樣可以呃到對方嘅錢咁。咁咁當中有一啲參賽者就話：咁我點樣都將自己嗰嚿錢咧就放喺屋入邊一個夾萬入邊，那個夾萬就要大到你搬都搬唔走噶啦。咁而家就係點樣用智取，我搬唔出你夾萬，但我可以氹到你攞嚿錢出嚟咧。嗱，其實咧佢而家呢一個嘅即係我屋企冇有電視咧，即係都有少少玩呢啲橋嘅。即係有多時候你提供所謂一個理由咧，就係、是、話我交唔到錢係因為即係各種嘅唔同理由。咁我就用智取就係話啊，你講到你呢一樣嘢令到你交唔到嘛，咁我點樣可以擊敗令到你呢一個嘅政治係唔成立咧？咁其實呢一部作品咧係幾有趣。再加上之后咧，有一真系意想不到嘅地方，我都有时候真系好佩服日本人嗰种嘅疯狂创作。即系因为佢就讲啦，哇，呢一个嘅即系男主角吓，咁佢就即系无所不用其极，令到佢成为咗咧喺呢一个 MHK 入边咧。 Legend， 即系点解 Legend 咧？因为佢原来咧就系征收呢一个嘅电视收费咧 Number One 排行嘅。 系 咁即系咁跟住後屘咧，連嗰個咩部長咧都非常之賞識佢啊嘛。咁跟住後屘佢就打造一個世界觀出嚟，就咩咧？而家可以委派你咧去即係徵收一個咩四天王， 係啦。 哇！呢、這個真係好似玩緊啲咩暗黑武術大會咁樣。咩四天王咧？就話呢四個人咧。就出名係難收佢哋錢㗎啦， 唔使指意收到啊！ 係啊，因為咧過去咧，我哋咧 MHK 咧派幾多人去收佢哋錢都好咧，係從來冇一個成功，甚至乎係傷痕累累咁翻嚟。 不過呢一部嘅漫畫咧，嗱就話四大天王啦，但係可惜位就係佢暫時得一期。其實本身呢一個漫畫咧，佢係即係一位嘅作者叫做益章啊，咁佢就喺自己個人網頁嗰度就登出嚟，咁然後咧就俾秋田書店嘅秋田書店咧，即係一個出版社嚟嘅。咁佢就好似即系集英社，譬如会出 Jump 啊一啲嘅连载杂志咁啦。而本身秋田书店咧呢个出版社，佢系有一个嘅网络嘅漫画平台嘅，叫 Champion Tap 同埋 Champion Cross 噶。咁佢就即系见到哦呢、這个古仔其实个可看性又几好。跟住咧佢就再揾咗另一位嘅漫画家叫井上菜泽咧，就负责作画，就将呢一个嘅漫画就重新就呈现出嚟咯。 系， 但系就系得一期咯。 系咁我觉得即系都有啲可惜嘅，但系又好难讲话究竟会唔会有第二，因为我觉得佢其实建立咗一个都几唔错嘅，即系首先世界观先啦，再加上入面啲人物其实即系都即系几食正一啲日本嘅即系王道主流漫画嘅设计，例如话即系头先我哋又讲啦，男主角就系一个即系 number one 征收电视即系费用嘅一个嘅营业员啦， 长洲里人系 咁嗱，但系佢就系用嗰套嘅即系方法咧，即系佢自己贯彻嘅观念咧，就系我系用尽任何手段都要收到嘅，即系我唔会顾及嗰个人嘅感受噶，因为佢系应该要履行佢个义务，佢系要俾钱噶嘛， 不择手段啦，佢要 咁嗱，同时之间。在这一间公司里面他又建立了另外一个角色好像是这位男主角的竞争对手来的。他就采取另外一种就是方式 用爱。 用爱就是打好关系跟那些征收他的人样用动之以情的方式就是务求希望他可以自己自愿去签合约去交出那笔款项。一直看的时候你又会看得出即里面有很多的幽默。即系当然啦，其实呢一部漫画咧都几疯狂下噶啦，尤其是当中咧，佢最后尾都有加插一个就系对付呢一个其中一个四天王啊嘛。 系 咁嗰种嘅夸张啊，甚至乎系不合情理啊，其实即系只有漫画先至可以见到，但系你又会觉得好欣然接受，因为首先即系呢一本漫画佢本身行嘅一个叫喜剧嘅路线啦。咁所以你睇嘅过程入边又唔会纠结于吓，即系佢嗰啲逻辑性啊合唔合理啊呢一啲咁嘅问题咯。 咁呢部漫画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追嚟睇下啦吓。我家没有电视呢咁嘅样，如果你有电视都可以睇嘅。 胡家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嗱，嚟到2019年啦，亦都系意味住呢个冬季日剧咧就陆续会开播啦，咁都系非常之期待啦。即系每一季咧，即系日本系每一季都会颁奖噶嘛。咁其实我每一季都会即系因应住，譬如啊边一啲嘅 artist 佢哋会攞嘅一啲即系视帝视后咧嚟去慢慢去追翻佢啲剧嘅。咁其实咧。呢一位嘅菅田将辉咧，之前已经系攞过日本 Oscar 嘅，即系话系年轻啊，最年轻嘅影帝啊。咁而佢喺嚟紧咧，喺星期日即系后日啦，佢就会有一部嘅新嘅剧集，就系叫做《三年 A 组》，从现在起大家都是人质。啊，听个名咧，大概都估到啦。其实本身咧，即系菅田将辉喺呢一部剧度主演就系做老师嘅，但系咧佢会即系同呢位一班嘅同学咧，本来咧就系即系一个嘅师生嘅关系。慢慢就会变做咧系一个犯人同埋人质嘅关系啦。咁而慢慢都会揭发到啦，原来就系因为咧，即系喺几个月前啊，因为呢个学校入边咧，呢个班上面啦，就有位同学咧就自己谂唔开就自杀身亡。然之后菅田将辉咧，佢就系为咗咧，即系要帮呢一个嘅同学啦，可以即系揾到边个凶手。所以其实佢系喺个课堂嗰度咧，即系喺临毕业前嗰十几日啦，就同大家讲就系话好。由而家开始，大家咧都系我嘅人质。然后咧，佢亦都系即系同大家讲啊，就系话，如果个凶手唔出嚟嘅话咧，你哋唔使执意毕业。就做一个开场白啦。 咁呢一部嘅作品呢，我諗即係都可以话係菅田将辉有一个新嘅尝试啦。因为做老师我印象中佢好似都未试过。 其实未啊，今次佢第一次做老师啦，同埋佢个样都几后生，其实都好唔老师样㗎、我觉得佢係。 即係因为我即係以前对佢最有印象嘅就係由佢做蒙面超人开始啦。 係啊。 因为嗰陣时候佢就即係啱啱出道啦，都可以话係。 係啊， 就係做呢个 W 啦，其中一个。其实都相当之亮眼㗎啦。 係。 咁跟住呢佢又做过好多唔同嘅尝试啦，吓宅男又试过啊，智慧型罪犯又试过啊，即係好多唔同嘅作品都有即係一啲好令人留下印象嘅演出。咁所以你话今次呢，我觉得啊，头先听阿聪有提过关于呢个剧嗰个嘅戏桥呢。其实都好似系即系几大胆，同埋咧好似有一啲创新嘅位置嘅。咁但系至于佢喺入边嘅发挥会系点样样咧，就真系要拭目以待啦。系 因为其实佢除咗有菅田将辉主演啦，亦都有永野芽郁啊。其实永野芽郁就系即系最近嘅一部神间剧《一半蓝色》嘅主演啦。咁亦都系颇算有睇头啦。因为谂下演得神间剧之前都同你讲过啦，即系演神间剧仲要主演嘅话，其实嗰个嘅门槛系非常之高嘅。而今次咧就由佢同埋菅田将辉两个人咧就去即系共演呢一部剧集， 系啊。 而另一部做咩笑咩啊？ 因为头先你讲开咧，即系菅田将辉咧讲紧嘅，佢咧1993年出世， 系啊。 咁但系永野芽郁咧，其实细佢6年嘅啫，1999年。咁即系嗱，其实真系嘅，有时候咧有啲嘅角色，咁你话即系俾个演员演，即系除咗系佢演技能唔能够令人入信咧，亦都要真系睇翻究竟本身嗰个角色切唔切合佢，有啲即系角色咧，系对某啲演员嚟讲系吃力嘅，例如话系应该有啲资历啊咁样样。咁但系呢一个就睇下，姑且演技同埋嗰个嘅即系化妆能唔能够搭救。 真系啊，嗱，谂下菅田将辉之前，譬如喺电影《邻座怪同学》，又或者系《第一之国》，都系做学生噶嘛，亦都系几 suit 啊，即系几衬做学生噶嘛。做老师就即系睇下啦，到时收视亦都可以即系代表到一啲事情嘅。咁另一部咧都好特别，如果你中意特摄片嘅话咧，我谂你都会爱上。就是一部 NHK 的劇集，就 是 叫做特攝戰隊加加加。咁個主演呢就是小芝風花，其實都未算是很有名氣的一個的女藝人嚟嘅。咁但是講緊呢本身呢一個嘅女主角呢，佢係好鍾意特攝片，而佢呢而家已經出咗嚟做 OL 㗎啦。咁佢自己其實有時喺嗰個嘅即係工作上啦，有好多嘅唔如意嘅事情嘅時候咧，即係又係唔知點樣可以呻自己嘅時候咧，佢就會幻想住即係特攝片嘅一啲戰鬥畫面，佢幻想住咧即係一啲特攝嘅英雄咧可以幫佢出翻口氣嘅。咁其實亦都係即係每個人咧，即係始終有時候都要有一啲嘅叫做咩啊，可以治療到自己嘅一啲 係啊，即係逃離現實嘅渠道啦，可以話啦，但係自我治療嘅一種啊。 係啦，但係好陰功嘅，因為其實即係我諗女仔如果出睇 特攝片咧，會唔會父母其實都會覺得嚇、啊、女仔就唔好睇咁多咁沉迷啦？因為佢本身個媽咪咧就係好唔中意佢咁男仔頭嘅，就你唔好睇咁多呢啲嘢，睇壞你嘅。而佢就係一直咧都係變咗係好獨獨地啦，好自己好獨自去匿埋收睇啦。咁而亦都係特攝戰隊就會令到佢即係一路做人嘅時候都會有好多嘅瓶頸或者係揾到出路啦。 咁我覺得其實冇乜所謂嘅，即係視乎翻究竟就係話你有幾沉迷啫。即係如果你話你沉迷到嘅話，你基本上連基本嘅社交能力都被剝奪咗嘅話，咁就做父母梗係要擔心一下啦。咁但係頭先我聽阿聰講就係話，咦有時候大家可能即係表面上睇啊，你睇可能特攝又好啊，你鍾意睇漫畫又好啊，你鍾意玩電玩又好啊，對於你嘅人生好似冇幫助。但係原來咧可能係一啲我哋睇唔到位置，我哋感受唔到嘅位置咧，原來不自覺都可能係會俾一啲嘅動力你嘅時候咧。咁嗱，即係作為身邊嘅人咧，就唔好太快下判斷咯。咁啊，關於呢部作品，我都覺得係幾有趣嘅。即係尤其是我哋即係又唔係生於日本嘅話咧，就可能除咗睇個故事之外，亦都可以多一層咧認識日本嘅文化啦。咁啊，今日呢個節目嚟到呢度啦，祝大家有愉快嘅週末，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下星期再見啦。